下吧，又觉得事情还没结束。 Serena， 我用幸福交换你的礼物，是孤独还有一张想了很久才能看透的礼物，不认输，有你配上我的全部，再为你幸福。

着微笑的脸庞，透出灿烂的阳光，一切温柔的模样。我已禁不住幻想，想象陪在你身旁，不管到任何地方，都是最美的地方。我是不停追逐你的小狼狗，咬住你。上你的小狼狗，跟在你背后从不回头。我是静静等待爱的小狼狗，我也有一种温柔。我是容易受伤的小狼狗，如果你决定不带我走。

见长江美，梦里长身有长江水，虽不曾听见黄河壮，红白兄